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给您讲述的是国之瑰宝秦始皇陵兵马俑将军头俑的失窃之谜。听什么风声呢？就是四月初还没有风声呢，这考古队里是一切正常，那丢将军俑头的事情查无实据，早被人们啊忘在一边去了。1987年3月，张传秀在西光厂招待所和人交谈包装生意的时候，结识了西安美丽华大酒店筹备处的临时工唐珂，并请他帮助代销将军俑头。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这张传秀对王耕地就说呀，西安有个老唐要这东西，已经让他呀来看过货了，他开的是7万元的价钱，他同意5万归你，2万归我，你明天把这东西就给送到西安去。第二天王耕地拿了2条被子，一条黄的是部队上发的，一条红花布的是乡下农民家里头常见的那种被子。他用这部队上发的这背包袋把裹着俑头的2床被子绑了一个方方正正，租了一辆3轮车拉到县城公共汽车站，然后乘公共汽车就来到了西安，提着行李到东八路秦顺旅社4号房间等着人来接头。等了2天也不见有谁来，1天5块钱住不起店了，就把那纸箱子取出来放在床下边，退了铺位回临潼去找张传秀。第二天呀，他跟张传秀又一起到西安，在长安路71号找到了唐珂。唐珂正吃饭呢，张传秀就对唐说呀，他是货主，他叫王耕地啊，他把货运到西安了。唐珂丢下了饭碗就问，货在哪儿呢？在秦顺旅社4号房的床底下。啥时候放的？放3天了。你太粗心了，太胆大了，赶紧取回来呀。说着这唐珂呀掏出了几张10块钱的人民币塞给了王耕地。我告诉你啊，你要辆出租车，你可小心点。这唐珂又是何许人也呢？43岁，大专文化，江苏徐州人，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1964年至1976年在甘肃农建11师1团宣传处工作，1976年至1982年在家无职业，1982年因为贪污罪判刑3年，1985年释放。1985年7月到美丽华大酒店筹建处工作。据当时他交代的材料说呀，公安人员问他说，你这次走私文物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今年3月认识了一个姓张的，叫张传秀，是在西光厂招待所2楼谈包装箱生意的时候认识的。 张传孝问我认不认识外商，我说认识几个。他问外商要不要古董，我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说是泥娃娃头。我问真假如何，他说绝对是真的。我说我要看一下东西，他说没问题。4月20日，一个人去临潼，在张传秀家看了货，又跟他一块参观了兵马俑，确信那东西是真货色。4月29日啊，这小张啊带着王耕地来到了我的家中，说货在旅店的床底下放着，我让他用出租车把货运到了家。原来啊，这唐科呀是走私文物的一个老手了。为辨别俑头的真伪，他在4月的一天来到临潼张传秀的宿舍，亲自查看了将军俑头。狡猾诡诈的唐科为了得到确实的证据，和张传秀一起来到秦俑博物馆，对俑坑的将军俑头做了细致的观察，然后呢又来到了馆外的文物复制品市场，对真假俑头进行对比，才确信这俑头是真品，要求将货运送到西安。王耕地一个人来到了秦顺旅社，4号房间早就换了房主，一个女服务员正在房间内拖地。王耕地进去之后，直接呀就从这床底下拉出了纸箱。服务员就问，这是你的东西吗？ 是， 我前两天放这儿的，那里边是个泥人头，你要它干啥？你怎么知道是个泥头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今天早上我拉出来看了看，我想扔出去，太沉，你要不来我一会儿就叫人把它扔垃圾堆去了。 可不敢扔，这是个宝贝。 什么宝贝啊？ 烂泥头都成宝贝了。王耕地呀也不敢说什么，提起箱子到火车站租了一辆黄色的小汽车，直奔唐科他们家。 唐科用一床花被子包了俑头，放进他们家的大立柜里，说这下保险了，再也不会丢了。随后三个人达成协议，俑头卖价7万，如果唐科呀卖的100万，这王和张也就要7万，其余的归唐所有。一场交易很快就做成了。1987年5月中旬，北新旅社经理孙振平在唐科家当中见到了将军俑头，在唐的要求下答应为其销赃，但寻找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找到买主。这时候孙振平啊又求助于以北新旅社为落脚点，长期流窜在外搞金盒子和股票生意的情妇樊春梅，让其帮助代寻买主。樊春梅当场答应，并且付诸行动。而在此期间，王耕地多次到西安找过唐科，这唐科一会儿说买主没来吧，一会儿又说货已经拿走了，就等着汇款吧。1987年5月27日，王耕地又到唐家，唐科拿出了一张当天的西安晚报，说看吧啊，好好看吧。王耕地接过报纸，报纸上的字赫然在目，新华社5月24日电，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2月17日夜，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中一个保存在秦岭考古队仓库的将军头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3月27日，西安市公安局抓获了一名以18000元价格出售的一个秦俑武士头的犯罪分子，当向秦岭兵马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询问关于这个犯罪分子出售秦俑武士头的情况的时候，这两个单位竟然谁也不承认是本单位丢失的。6月15日，因为一派出所收容审查了一个无业人员汤某，据他反映，住西安北新旅社13号房间的叫樊春梅的女人说，该旅社经理孙振平弄到一个秦俑头，据说这是孙的一个朋友托他转手出售的。6月17日，在6号房间验货接头。当时将军俑头被盗，震惊全国，被陕西省西安市公安部门列为头号大案进行侦破，但一连好几个月毫无眉目啊！听说海外某文物走私集团扬言出价100万欲购此俑头，如果一旦流失海外，其后果不堪设想。 汤某提供这一线索引起了省市警方高度重视，而这也跟咱们昨天讲述的抓捕行动接上了茬。经过突击审讯，查明了涌头的来源。当日晚间呀，正在宿舍里等候佳音的张传秀被捕。再审张传秀得知王耕地住处，次日凌晨王耕地在家中被捕。全学历也于同日落入法网。这一震惊中外的特大盗窃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1987年6月22日，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电讯。本社5月26日曾报道了保存在陕西省秦岭考古队仓库的一个将军俑头不翼而飞。记者近日从公安部获悉，这一案件已被西安公安机关破获。6月17日，案犯唐科、孙振平、樊春梅在出售这一将军俑头时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随着全国各大报刊、电台的转载和播发，仍在四处探寻将军俑头踪迹的国内外走私倒卖集团只好是仰天长叹，罢阵休兵。尽管罪犯已经被抓获了，俑头完好无损，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案子并未到此了结。随之而来的则是和此案有关的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人们仍然热切地注视着将军俑头案的最终结局。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给您讲述国之瑰宝——秦始皇陵兵马俑将军头俑失窃之谜。1987年6月19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分别作出批示，嘉奖在破获将军俑头案当中的参展人员。6月24日，公安部向西安市公安局发了贺信，将军俑头案破得漂亮，破得及时，此案侦控措施精心设计，行动迅速果敢，参战干警机智灵活，为侦破类似案件提供了有益和重要的经验。随后，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刑侦局、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联合召开大会，隆重表彰西安市公安局在侦破将军俑头案当中的有功人员。公安部为秦岭将军俑头被盗案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并同陕西省公安厅为侦破人员高希元记个人一等功，为侦破人员安坤生、马军记个人二等功，为侦破指挥员董如、张斌生、张志明记个人三等功。参与将军俑头案的六名罪犯被抓获以后，关入了看守所内。1987年6月23日，西安市公安局向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将六罪犯逮捕。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在查看了罪犯的案卷以后，为慎重起见，协同市公安局委托省文物局文物鉴定小组对将军俑头的真伪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此系秦岭一号兵马俑坑第20方第10过洞出土之将军俑头。经过真伪鉴定啊，确定这个兵马俑将军俑头是秦俑艺术中典型的代表作品，为国家一级甲等珍贵文物，属于稀世珍宝。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文物鉴定结论书，根据犯罪事实，在7月2日将六名罪犯批准逮捕，并于8月16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以后，经过公开审理，于1987年10月7日作出了如下判决。王耕地21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死刑，全学历23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唐科43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张传秀33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孙振平29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樊春梅46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一审判决以后，王耕地以盗窃文物是受人胁迫并非本案主犯为由，全学立呢以来指使王耕地盗窃文物量刑太重为由，张传孝以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个别情节不实，没有从中牟利的目的为由，堂客孙振平以销售将军永头当中只起联系作用，原判定罪不准量刑太重为由，樊春梅以在联系买主时不知道是将军永头且没有参与倒卖，不应以偷鸡倒把罪论处为由，分别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以后立即进行了审理，最终驳回所有上诉，核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耕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震惊世界的将军永头案到此了结，劫后余生的将军永头是失而复得，又重新被安在了他那硬邦邦黑乎乎的身子上面，重新恢复了他昔日的威严与豪气。抱着这位将军的头啊，四处兜风企图发笔横财的王耕地不但好梦难圆，最终把自己的头也弄丢了，那具被血染红的无耻躯体当然也没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真可谓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据说呀，就在王耕地被押赴法场行将枪决之时，他还祈求执法人员留他一条性命，说自己还年轻，还能为这个社会多做点有益的事儿。然而没有人再去听他的花言巧语了，要做有意义的事儿，来生再做吧，这一生所做的一切就应该如此结束。跟他一样做着黄粱梦的男男女女醒来看到的却是黑洞洞的牢房和一日千年的岁月，世事难测，善恶自有分明时啊。想来那一帮男女蹲在幽暗的牢房该对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感叹一番了。那么在这儿，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醒了，如果有太多痛，就让我一直沉睡在梦中。那些关于我的传说都是言不由衷，忘了你的柔情万种，就让爱转身淹没在黑暗中。那句没有兑现被吹落在风中，杳无音踪。既然千年之前把我的爱轻易的葬送，千年之后又何必把我的沉默公诸于众。我是孤独的兵马俑，被岁月埋葬了几千夏秋冬，不知道和谁重逢，不知道和谁心动。我是寂寞的兵马俑，被爱情遗忘了几千个春夏秋冬。别说我不解风情，沉睡了千年。